孔子世家第十七。孔子生鲁昌平乡邹邑，其先宋人也，曰孔房叔。房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和，和与颜氏女也和而生孔子。到于泥丘得孔子。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，生而首上屋顶，故因名曰丘云。字仲尼，姓孔氏。丘生而叔梁和死，葬于房山。房山在鲁东，由是孔子移其父墓处，母惠之也。孔子为儿嬉戏，常陈蹴斗，射李戎。孔子母死，乃殡吴府之渠，盖其甚也。邹人宛府之母会孔子父墓，然后往合葬于房焉。孔子夭蝶，既是享事，孔子欲往。杨虎处曰：既是享事，非敢享子也。孔子由是退。孔子年十七，鲁大夫孟西子病且死，借其嗣一子曰：孔丘，圣人之后，灭于宋。其祖伏府河，时有宋而嗣让立功，即正考府左代武宣公，三命之一公，故鼎名云：一命而吕，再命而禹，三命而辅。寻墙而走，亦莫敢于悔。瞻于世，周于世，以胡于口，其功如是。吾闻圣人之后，虽不当世，必有达者。今孔丘年少好礼，其达者于吾既末，若必失之。及西子卒，一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。是岁既无子卒，平子代立。孔子贫且贱，及长常为记事使，廖良平常为司直隶而处樊稀，由是为司空。以而去鲁，斥乎齐，逐乎宋魏，困于陈蔡之间，于是反鲁。孔子长九尺又六寸，人皆谓之常人而异之，鲁父善待，由是反鲁。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：请与孔子事周。鲁君欲之一乘车，两马，一束子具。事周问礼，盖见老子云：辞去，而老子送之曰：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贵，且仁人之好。宋子言曰：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义人者也。博辩广大，威其身者，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，无以有己；为人臣者，无以有己。孔子自周返于鲁，弟子稍易进焉。是时也，晋平公淫，六卿擅权，东伐诸侯。楚灵王兵强，凌立中国，其大而近于鲁，鲁小弱，负于楚则晋怒，负于晋则楚来伐，不备于齐，齐失亲鲁。鲁昭公之二十年，而孔子改年三十矣， 齐景公与晏婴来侍鲁。景公问孔子曰：昔秦穆公国小畜辟，其霸何也？对曰：秦国虽小，其志大，畜虽辟，行中正，身举五谷，绝之大夫。其雷泄之中，欲与三日，受之以正，以此取之，虽妄可也，其霸小矣。景公曰：孔子年三十五，而季平子与后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，昭公率师击平子，平子与孟氏、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，昭公失败奔于齐，齐楚昭公前侯，齐后请之，鲁乱，孔子视齐为高昭子家臣，欲以通乎景公，与其太师玉月闻韶音学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其人称之。景公问政孔子，孔子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景公曰：善哉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岂得而食诸？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，孔子曰：政在劫财。景公曰：欲将以尼西田封孔子。晏婴进曰：夫儒者古积而不可诡法，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，重丧岁哀，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，游说乞丐不可以为国。自大贤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礼乐缺有间，今孔子盛荣事，凡登将之礼，屈降之节，累世不能担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理，君欲用之以移其俗，非所以先系民也。后景公见孔子，不问其理。翌日景公指孔子曰：奉子以祭事，吾不能，以祭孟之间待之。齐大夫欲害孔子，孔子闻之。景公曰：吾老矣，弗能用也。孔子遂行，返乎鲁。孔子年四十二，鲁昭公卒于前侯。定公立，定公立五年，下季平子卒，桓子嗣立。季桓子穿井得土否？中若阳。问仲尼云：得狗。仲尼曰：以丘所闻，阳也。丘闻之，木石之怪魁王两，水之怪龙往象，土之怪焚阳。无伐月挥会稽，得骨节专车。吾时使问仲尼：骨何者最大？仲尼曰：禹治群神于会稽山，防风室后至，与杀而戮之，其节专车，此为大矣。吾客曰：谁为神？仲尼曰：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，其首为神，社稷为公侯，皆属于王者。客曰：防风何首？仲尼曰：汪往事之君守风雨之山，为西姓，在余下商为汪往，余周为长狄，今谓之大人。客曰：人长几何？仲尼曰：交尧氏三尺，短之至也。 长者不过十之，数之极也。于是吴克曰：“善哉，圣人。”桓子避臣曰：“仲良怀与杨虎有隙。”杨虎欲逐怀，公山不扭止之。其秋，怀一交，杨虎执怀。桓子怒，杨虎因求桓子，与盟而视之。杨虎由此亦轻济世，济世亦见于公事，陪臣执国政，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暂离于正道，故孔子不是退而修诗书礼乐，弟子弥众，至自远方，莫不受业焉。定公八年，公山不扭不得意于济世，因杨虎为乱，欲废三桓之敌，更立其庶孽杨虎素所善者，遂执济桓子。桓子诈之，得脱。定公九年，杨虎不胜，奔于齐。是时孔子年五十。公山不扭以必叛济世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寻道弥久，闻闻无所事，莫能己用，曰：“盖周文武起封号而望，今璧虽小，倘树几乎，欲往。”子路不悦，指孔子。孔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岂徒哉？如用我，其为东周乎？然亦足不行。”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，一年四方皆责之，由中都宰为司空，由司空为大司寇。定公十年春，即齐平。夏，齐大夫黎除言于景公曰：“鲁用孔丘，其势危齐。”乃使使告鲁为好会，会于家谷。鲁定公且以圣车好往，孔子设相事曰：“臣闻有文士者必有武备，有武士者必有文备。古者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从，请具左右司马。”定公曰：“诺。”据左右司马。会齐侯家谷为坛位，是皆三等，以会御之礼相见，依让而登。献酬之礼毕，齐有司趋而进曰：“请奏四方之乐。”景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精毛羽服，毛戟剑波，鼓噪而至。孔子趋而进，立阶而登，不进一等，举袂而言曰：“吾两君为好会，夷狄之乐，何谓于此？请命有司。”有司却之，不去，则左右侍晏子于景公。景公新作，挥而去之。有请，其有司趋而进曰：“请奏宫中之乐。”景公曰：“诺。”昌幽诸儒为戏而前。孔子趋而进，立阶而登，不进一等，曰：“匹夫而荧惑诸侯者，罪当诛，请命有司。”有司加法焉，手足一处。景公惧而动，知意不若，归而大恐，告其群臣曰：“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，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，使得罪于鲁君，未知奈何。”有司进对曰：“ 君子有过则谢以至，小人有过则谢以闻，君若道之则谢以至。于是齐侯乃归所亲鲁之运问阳归阴之田以谢过。定公十三年夏，孔子言于定公曰：臣无藏甲，大夫无百制之城，使种田为祭事宰，将堕三都。于是叔孙氏先堕后，祭事将堕毕，公孙不扭，叔孙哲率毕人袭鲁，公与三子入于祭事之宫，登五子之台，毕人攻之，弗克，入及公侧。孔子命深沟须越其下伐之，毕人北，国人追之，败诸孤灭。二子恩其遂堕毕，将堕城，公敛楚府谓孟孙曰：堕城，其人必至于北门，且城孟氏之保障，无城是无孟氏也，我将弗堕。十二月，公为城，弗克。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摄相事，有喜色。门人曰：闻君子获志不惧，弗志不喜。孔子曰：有是言也，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？于是诸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，欲闻国政三月，周高屯者服世古，男女行者别于途，途不拾遗，四方之客至乎义者不求有私，皆与之以归。其人闻而惧，曰：孔子为政必霸，霸则无地进焉，我之为先病矣，何治地焉？黎楚曰：请先尝举之，举之而不可，则治地庸迟乎？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，皆亦文一而武康乐，文马三十四为鲁军。臣女月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，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，将受，乃欲鲁军为周道游，往观终日，待于正事。子路曰：夫子可以行矣。孔子曰：鲁今且交，如至凡乎大夫，则无有可以止。桓子卒受其女月三日，不听政。交又不至凡祖于大夫，孔子遂行，宿乎屯，而诗己颂曰：夫子则非罪。孔子曰：吾歌可夫？歌曰：彼父之口可以出走，彼父之业可以死败，盖悠哉悠哉，唯以足岁。诗己反。桓子曰：孔子亦何言？诗己以实告。桓子喟然叹曰：夫子罪我以群弊，故也夫。孔子遂侍卫，主于子路七兄言卓邹家。卫灵公问孔子：居鲁得路几何？对曰：奉粟六万。卫人亦置粟六万。居请之，或赠孔子于卫灵公。灵公使公孙于贾一出一入，孔子恐获罪焉，居十月去位。将侍臣过匡，严客为仆，以其策指之曰： 昔吾入此，有彼缺也。匡人闻之，以为鲁之养虎。养虎常报匡人，匡人于是遂指孔子。孔子壮泪养虎，居焉五日。言冤后，子曰：“吾以汝为死矣。”颜渊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匡人居孔子一籍，弟子惧。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。后死者不得遇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于何？”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魏，然后得去。去时及仆，月余返乎魏，主瞿伯玉家。灵公夫人有男子者，使人谓孔子曰：“四方之君子，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，必见寡小君。寡小君愿见。”孔子辞谢，不得已而见之。夫人在吃为中，孔子入门，北面其首。夫人自为中再拜，还佩欲生求然。孔子曰：“吾相为弗见，见之礼达焉。”子路不悦。孔子使之曰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”居位月余，灵公与夫人同年，患者雍渠参圣，出使孔子为次圣，招摇事过之。孔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于是丑之，去位过曹。是岁鲁定公卒。孔子去曹侍宋，与弟子洗礼大树下。宋司马桓垂欲杀孔子，拔其树。孔子去，弟子曰：“何以速矣？”孔子曰：“天生得于鱼，桓垂其如鱼何？”孔子侍政，与弟子相师。孔子独立郭东门，郑人或谓子贡曰：“东门有人，其嗓似尧，其相类高尧，其肩类子产，然自腰以下不及与三寸，累累若丧家之狗。”子贡以实告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：“形状莫也，而未似丧家之狗，然哉然哉。”孔子遂至陈，主于司成真子家。遂于吴王夫差伐陈，取三邑而去。赵鞅伐朝歌，楚为蔡，蔡迁于吴。吴败越王勾践会稽。有损及于陈亭而死，护使冠之，使弩使长尺右指。陈敏公使使问仲尼，仲尼曰：“损来远矣，此速甚之时也。昔武王克商，通道久以百蛮，使各以其方会来共，使无忘职业。于是肃慎共护使使弩长尺右指，先王欲召其令德，以肃慎使分大基，配于胡公而封诸臣，分同姓以真玉斩亲，分异姓以远方职，使无忘福，故分臣以肃慎使，是求之故府，果得之。” 孔子居臣三岁，会晋楚争强，更伐陈，即无亲臣，臣常被寇。孔子曰：“归与归与，吾党之小子狂简，进取不忘其初。”于是孔子去陈，过濮，会公孙氏以濮叛，濮人指孔子。弟子有公良儒者，以私车五乘从孔子，其为人常贤，有勇力，谓曰：“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，今又遇难于此，命也已。吾与夫子再罹难，宁斗而死。”斗甚急，仆人惧，谓孔子曰：“苟无侍卫，无出子。”与之盟，出孔子东门。孔子遂侍卫。子贡曰：“盟可复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妖盟也，神不听。”卫灵公闻孔子来，喜交迎，问曰：“仆可伐乎？”对曰：“可。”灵公曰：“吾大夫以为不可，今仆谓之所以待晋楚也，以为伐之，吾乃不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妇人有保西河之志，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。”灵公曰：“善。”然不伐仆。灵公老，待于政，不用孔子。孔子喟然叹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积月而已，三年有成。”孔子行。佛弼为中牧宰，召简子公犯中行，伐中牧。佛弼叛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欲往，子路曰：“由闻诸夫子，其身亲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今佛弼亲以中牧叛，子欲往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有是言也，不曰坚乎，磨而不临；不曰白乎，腻而不滋。我岂刨瓜也哉？焉能细而不食？”孔子讥庆，有贺愧，有贺愧而过门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，讥庆乎！坑坑乎，莫己之也夫而已矣。”孔子学古琴诗襄子，十日不进。诗襄子曰：“可以易矣。”孔子曰：“秋以习其曲矣，未得其数也。”有见曰：“以习其数，可以易矣。”孔子曰：“秋未得其志也。”有见曰：“以习其志，可以易矣。”孔子曰：“秋未得其为人也。”有见有所木然深思焉，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，曰：“秋得其为人，黯然而黑，灭然而长，眼如望洋，如望四国，非文王，其谁能为此也？”诗襄子必席再拜曰：“诗盖云文王操也。”